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4周年，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4月7号在黄海北道山里院市梅谷合作农场举行了庆祝集会。由有关部门干部、山里院市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农业劳动者参加。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金正日同志领导国家建设来建树了不朽业绩，他以独创的先军革命思想为基础，开拓先军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道路，确立以国防为主的国家机构体系，把我们祖国转变成为了一个自主的大强国。他们说，今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全面继承和发展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国家建设思想和遗业。